第95集，孙丽娟消失于半空之中，就像那日来找我时那样，屋外乌云散去，露出一轮皎月来，挂在天空，好奇地打量着人间。月亮皎洁且明亮，不懂人间那些污秽，只自顾自地将其照亮，人心在月光之下更加无所遁形。屋内剩下了昏迷不醒的朱天老婆，瑟瑟发抖的朱天，还有那只对着巫贤蝉龇牙咧嘴的西施犬。朱天惊恐地看着我们， 那位大人跟我说过，你不能插手阳间的事儿。 巫贤蝉挑了挑眉，懒洋洋道： 你在我面前称呼别人为那位大人，我确实不能插手阳间的事儿。不过你想一想，你干的这事儿是阳间的事儿吗？ 朱天好像看见了一线生机，为自己辩解： 怎么不是？我在人间杀了人，自然有人间的人来为我做判决。而且我那位大人告诉我，我还有20年阳寿的，你不能把我怎么样。 我痛恨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那位大人有没有给你算算？你这20年是在哪里度过的呀？ 怎么？ 他似乎真的料定我们不能把他怎么样，也不抖了，从地上爬起来，站在我们面前，很得意地看着我们。 只要我被判了刑，就能运作，能运作就能减刑，能减刑就能出来。等我出来了，还不是什么都是我的？20年，你不看看杨氏的刑法？又有几个真的能判20年？到时候我出来了，我娘孙丽娟的尸体都成白骨了，她还剩什么？你们为她伸冤又能伸到什么？ 我匪夷所思地问道：司马，你是觉得你不会死是吗？你知道下面等待你的是什么吗？第18层还空着，我看就是为你准备的。他自信极了。 我死了，我死后那位大人自会为我运转，我不必担忧。 好好好。 巫贤蝉被气笑了，拿出判官笔来，在他身边开了一道门，上前几步拎着他的后脖梗，将他丢入了门内。 你在下面等我，等我抓了你的那位大人，就带他来看你。 说罢关上了门。那门内通往何方别人不知道，我却是知道的。那里是活人炼狱，是专门为这种搅乱阴间阳间规则秩序的人而专门设立的独立空间，里面保证一人一户，是单独的空间，空间形状是一个沙漏形，只要你进去了，就会开始重复你生命之中最痛苦的一天，而你不会有丝毫察觉。等到一天结束，你躺到床上入睡之后，沙漏就会爆出来，等你醒过来，就重新再开始你这痛苦的一天。而你是有记忆的，你清楚地记得自己昨天已经度过了这绝望的一天，而今天却又重新开始。街道上的人们对你说着同样的话，甚至连嘴角的弧度都是一样的。第二天你或许还能熬过去，但第3天呢？10天呢？1个月呢？半年呢？100年呢？总有一天，你会受不了，从而承认自己的罪过，接受着应得的惩罚。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真正想要认罪的时候，你的面前就会出现一扇门，你打开这扇门就能回到现实，审判你的人就在门外等着你。为了合理利用时间，巫贤蝉还专门压缩了时间，轮回一天在现世只需要1分钟。我们坐在沙发上打量着这房子，看着这用母亲血汗构造而成的房子，我的内心悲伤油然而生。我无父无母，又或者说天地万物都是我的父母，我伴随星辰而生，也永远不会陨落。但我始终觉得母亲应当是这世间最让人动容的词汇，是人类下意识总能脱口而出的本能，是天地之间最坚韧也最挺拔的一座桥梁。在妈妈肚子之中的时候，婴儿 吸收母体的营养，等到咕咕坠地，婴儿又吸收母亲的乳汁，婴孩与母亲的连接是紧密的，就像支撑天地的四根巨柱与天地的关系。孩子与妈妈应当就是互相依偎，彼此紧密相连的关系。我不明白，怎么会有孩子这般对待自己的母亲，而且是在母亲是彻头彻尾的受害者的情况之下，仍然加害于母亲。我们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门铃响了起来。门外那人似乎并不着急，将门铃按响之后就安安静静地等着，直到吴贤禅变出一只猫咪来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小个子，穿着一身黑色西装，头发全白，佝偻着腰，看着像个老人，然而那双眼睛却透露着金光。看见来开门的猫还哆嗦了一下。 猫大人，我来请罪了。 那人毕恭毕敬地进来了，跪在吴贤禅面前。吴贤禅挑了挑眉，双肘支在膝盖上，双手支着下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人，露出了一个讽刺的笑容来。 哦，您就是那位大人呢？ 那人瑟瑟发抖，伏在地上，不敢抬头。 哎呀，不敢不敢，还请猫大人高抬贵手，放过在下一命吧。 看着我，还有你不敢的事儿。你若是真的不敢，怎么敢指使周家的人买了孙丽娟的骨头去配阴婚？又怎么会去给朱天出主意跟自己的母亲换命？又怎么能做出让朱天用自己母亲的尸体提取尸油去卖钱这样的事儿？我请问你，那道三清符是何人赠与朱天？是不是你在其中牵线？我就问你。 吴贤禅弯着腰越靠越近，眼看就要跟这人脸贴脸，猫瞳舒展布满了整个瞳孔，泛着忧虑的光。 你来见我，却不以真身见我，是真心要赔罪吗？ 那人被这威严的猫瞳盯着，呜咽了两声，在原地化作了一只巨大的灰老鼠，抖如筛糠。那老鼠不算上尾巴，足有成年男子的小臂那么长，大腿那么粗，用肥硕二字恐怕都不能形容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作为一本纸质书籍，我往后退了两步。老鼠，大老鼠，太吓人了。那老鼠蜷缩在地上，口吐神言： 猫大人，求求你了。 我无法谅解你，我无法代替受害者原谅你。你吸收了太多旁人的功德，又指使别人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我无法谅解你。 猫大人，看在我们旧日的交情上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 吴贤禅有些疲惫地闭上了双眼。 你成精那日，我亲自为你封正，你就这般对我？ 猫大人，我别无他法。 你有什么苦衷，怎么不跟我说，不来找我？ 老鼠忽然抽搐起来。 太晚了，猫大人，快走。 说完这话，他竟然在我们面前口吐鲜血，抽搐着死去了。我们二人面面相觑。